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通过这些歌曲，把我爱的北京唱给你听。 钢琴家朗朗所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梁晨作词、胡帅作曲，由吉娜·爱丽丝、平安、徐晶晶、汤飞所演唱的《冰雪冬奥》。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然后有一种非常激动的团结的感觉。有一段是手拉手一起微笑，我觉得有就是心在一起这种的感觉。 而作为这首歌曲《冰雪冬奥》演唱者之一的吉娜·爱丽丝也和我们分享了自己最喜爱的冬奥项目。 我是很喜欢那个花样滑冰还有自由滑雪，我觉得一个是很优雅的感觉，一个是很酷的感觉。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在今年的9月11号有这样一场音乐会，带着乘客们驶过了从容的高山、辽阔的草原、秀美的水乡，在美妙的歌声里度过了一次难忘的民族音乐之旅。这就是民族音韵，吴玲芬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音乐会的导赏主持人是李佳明，导赏嘉宾是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吴玲芬，还有作曲家刘晓庚。 亲爱的观众朋友，各位乐迷朋友，大家周末好。很荣幸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秋天的夜晚和您相聚在我们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线上系列音乐会。我是今晚这场音乐会的导赏人李佳明。今天晚上要为您导赏的这样一台音乐会是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民族音韵经典作品合唱音乐会。我把今晚这样一场音乐会比喻成美丽秋天夜晚的一列满载多彩民族音乐环游中国的音乐列车。那么接下来导赏环节，我请到了这一趟音乐列车的列车长，还有一位音乐旅途中的站长，他们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访谈区。首先给大家介绍啊，我们国家著名的合唱指挥，也是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指挥啊，著名的指挥家啊，吴玲芬老师，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特殊的站长啊，刚才已经征求刘老师意见，可以当站长啊，因为音乐站的站长，因为今天要诠释您的很多这个代表作啊，欢迎我们的著名作曲家刘晓庚老师，欢迎您。 谢谢大家。 今天的这场音乐会不仅有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作品，更有不少名家改编的经典合唱佳作，比如林荫海的《上去高山望平川》，鲍元凯先生的《走西口》， 屈膝贤的云飞天不动，杜明星的高傲立态，罗中荣的阿戏跳跃等等。 老师，你看像今天这样一场经典的民歌的作品的合唱的音乐会，您作为指挥，您做了哪方面的准备，或者您这趟音乐专列您是怎么设计和安排的？ 那我就是想，我们有这么一场音乐会，就您刚才讲的旅行，旅行团通过民歌，通过人的声音去到各个民族各个地方转一圈，多元化的， 多元化的， 哎，这样，然后呢，很多民族地区的新的新鲜的声音，新鲜的元素，像外萨罗啊什么的 民族音韵。武林风雨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在音乐会的最开始，我们会听到的是一组混声合唱，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歌，比如马上要听到的就是湖南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 Thank you. 在广博的中国大地上，种类繁多、内涵丰富的民歌是合唱艺术取之不尽的素材的源泉。2017年起，在指挥家吴凌芬的带领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陆续推出了地域民歌专场。在第一组混声合唱里，就有湖南、青海、山西的民歌。现在听到的就是青海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 就我们很多音乐爱好者啊，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喜欢唱民歌，民歌好像更多的都是，比如说是单声部啊，甚至是只有旋律。那么，在您这样准备这样一场恢宏的这个民歌的合唱音乐会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原汁原味的东西，突出什么呢？就是这个歌所处的环境的那个音效，比方说侗族大歌。 对，侗族大歌。 我去侗族的时候，得爬到13个小时，爬到山顶上。他是我发现他们非常准，从小来的，而且他从小非常孤独的和大山对话，而你在大山你唱一声，大山出了那个回声一定是5度4度关系。所以我们说的古典的和声实际上是人和自然对话产生的。哎，我觉得这个天地和的声音是作曲家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他们作曲家写完了，我能知道这个是在哪唱的 啊， 是什么环境下唱的，要人声去模仿它，那就出了一个音效化的东西。 美丽的中国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积累了种类繁多、内涵丰富、极富审美价值的民歌。这不仅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体系的重要的支流。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各地的民歌合唱。下面一首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山西民歌《走西口》。 民族音韵，吴玲芬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场音乐会也是作为今年八月合唱节的闭幕演出，特别选取了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民歌，其中呢既有在各地广为流传的歌谣，也有近年来作曲家经过挖掘整理后编创的新作，比如耳边的这一首《川江故事》，既有领唱，也有邦笛和中国鼓的加入。 著名作曲家刘晓根老师，能不能在导赏环节先带我们到您的作品，到您的那个小站，音乐小站里先采采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从月夜开始。 月夜，我最早听这首歌是七十年代末，有一个赞助的歌手在我的琴房，那个时候我是大学生嘛，他唱的这个歌，我当时很惊讶，赞助的旋律，他的音乐有个特征，跨度很大。哎，一般都 一下就上去了，哎，对， 很高，但是这个旋律是云南的，它还有一个特征是它的歌词是写得非常好，星星是像珍珠啊，洒满这个封面。你看这个词那么美， 没错。 吴老师说要让大吉业的男生弹唱这个作品，我有一点小纠结，这个作品很难啊，你要让他这么控制，这么弱，声音这么轻， 明白了， 还要在这个里面那种波形，那种 那种韵味， 对， 那种细腻， 对，哎，所以他们唱得很好啊。关键是最后那句，他也是迷人的夜晚，最后一句迷人的夜晚，那个有个大气和弦，就突然有一个七和弦张开的，哎呀，那个和弦特别美，他那个和弦一出来，整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请教一下吴老师啊。当然听到这样的一种认可，我觉得您刚才已经笑开花了啊。 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很多的这种歌是讲爱情的， 没错， 那你心里的美和晚上配着的月光，这个画面要建立起来， 你内心要有， 对，而这个是作曲家在谱子上给你规定好了的。我跟刘老师开玩笑，我说只要作曲家活着，我就得随时跟作曲家来交流，就他们想干什么。我们进行第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展示，用声音展示这个画面，这个很重要。 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 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假期嗨玩到翠微，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至10月10日，百货类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众路店单店满200减40，满额再享额外优惠，更多精彩活动期待您到店发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国家大剧院正在播出，我是王卓。今天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民族音韵，吴玲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不但唱出了中国各地绚丽景观的多彩画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声音背后的人文和故事。下半时段最开始听到的是蒙古族作曲家色恩克巴亚尔用内蒙古最典型的长调创作的苍天般的阿拉善。指挥家吴玲芬特别对这首歌做了介绍。 另外一个我们也有新创作的，就是违约的，特别有故事情节和人文思想的这样一些作品。 比如说， 比方说我就约了恩克巴耶尔先生，特别写的苍天般的阿拉善。那么恩克巴耶尔是在那儿出生的，他的妈妈是我们国家长调的传承人之一，他就把他妈妈的那个内蒙的最突出的那个长调写成一个合唱，现在是我们这个国家大剧院的保留曲目。 那吴老师您能说一说我们刘老师的另外一首代表作这个外萨龙？ 外萨龙，因为少数民族的歌我理解，特别是南方，刘老师他一定是伴着他们的歌和舞。那么这个歌呢非常鲜明，我觉得快的这当当当巴啦啦那种奔放，那抒情界的当那种八五那种乐器吹的，就是这个在现代的合唱里头，我觉得刘老师创作有个特点，就是他这更多的音效化的东西，还有带有一种乐器的东西。 对，这个歌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那么外萨罗这个词是有好几种含义，本身在我们云南，你要是讲外，如果是发这个音外，那么它是跳舞的意思。 跳舞。 比如说我们云南讲外花灯， 就是 花灯， 就是 对， 翻译过来就是跳花灯。 跳花灯、啊、为什么要叫外？因为花灯都是这样的。 哦，它有那个动，它有那个效果， 画面。那为什么会又跑出一个萨罗呢？傣族唱歌。傣族我跟你讲有个特征，大部分民歌啊阿格拉伊阿勒哎哎萨罗， 就那个动作有那个画面感、啊、 对，所有的傣族唱歌大部分民歌收尾啊收声都有一个萨罗。但是为什么这个灵感来呢？灵感是我一次看到他们结婚双线、那个长者拉着那个新娘子新郎官、要双线，双线他就老是啊，他老唱金来来啊来啊啦啦，所有的那些参加婚礼的人就会和啊，总是一领一和一领一和，好，哎，这个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记住了。我写这歌的时候是用了很多节奏，新疆节奏，切分音，爸爸爸爸爸爸爸。爬上冰峰，妈妈走，嫂子端沙龙，爱外沙罗，这是主题。但是中段就不一样了，中段就变成一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切分节奏， 很丰富。 这个地方像实际上是印度的，就这种音乐风格，印度的。 国庆节听民歌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就是吴玲芬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全部都是我们熟悉的民歌，各地各族人民用民歌表达着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和对祖国山河的挚爱。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风情、人文习俗差异显著，所以他们民歌又各有鲜明的个性，各美其美，美美欲过。耳边是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 Bye, you know.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之前啊，可能给大家的印象是在歌剧啊，在音乐会里呈现的状态。那这一次是我们经典民歌的合唱音乐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艺术标准和要求上，您会有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合唱你必须强调是共性。 共性。 你必须服从一个声音，可能你比方说到某一段，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非常抒情的哒，可能男高音你就服从女高音，你声音都得往里撞过到一块儿。撞到一会儿出了一种谐振，那个非常漂亮，就像乐器的声音。对，那更多的是每个人要藏起自己的那个个性的声音。我的要求是，你这镜头一变，你脑子里的画面是什么，就用声音去唱这个画面。 那他们怎么做的这样快速的切换？ 训练呀、啊、 训练。 对，我叫做唱画面。 唱画面。 对，你听见这个民族的色彩， 听见这个民族的听色彩，唱画面， 然后最后一件、哦、我一看谱子，我要看声音， 哦，完全颠覆了， 对， 唱画面，听色彩，指挥要看声音。 合唱是一个群众的艺术，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的艺术。今天听到的这场合唱音乐会，特别的地方就是演唱的都是我们熟悉的民歌。 我从教学来讲，对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的音乐必须有敬畏感， 是 我们才能传承。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底功、这样一些元素能够发掘出来的话、我们谈不上我们自己对自己国家的宝藏的传承。我总是想一场音乐会完了以后，听众听完了，也许过个一两年，他们会把这些歌也学会。 对， 这是一个，还另外一个 传播传唱。 对，你要太难了，那老百姓都没法去接受，他也学不会。 是， 他今天能听会两三句，他回去就有可能。 没错。 对，但是一个宗旨就是把我们国家好的民族音乐的声音写出来，唱出来，传出去，让全国共享，让世界共享。

在这场民族音乐吴林峰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当中，最后还有一个彩蛋出现，就是在音乐会的尾声，合唱团团员们化身群猫，带来最合唱又最说唱、最可爱又最感动的混搭版《黑猫警长》。除了《黑猫警长》主题曲以外，那歌曲当中还埋下了很多隐藏的元素，这里可以找到我们好多熟悉的歌。听过这首歌之后呢，今天的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